告诉你，台北好天气。

相守心，我一时想不起。

越投入才越想收手，难收收不起会泪流，容易爱越爱你越难受，之后再没有之后，相恋不如做好友。什么恋得轰烈中出错，爱什么都好过太认真待你愉快吗？道行未够高，害怕煎熬，我越爱上的总越怕得到，尤其是要靠同情翻数，会输得更糟，难收收不起你问候，施舍的温柔，你拒绝更荒谬，越投入才越想收手，难收收不起会泪流，容易爱越爱你越难受，之后再没有之后，相恋不如做好友。手到没有，付出了何必要回首？